魏文亮每天忙于排练演出，家中的事情全权交给了妻子，而刘婉华主内却也不是一般的主内，家里头有干不完的家务事儿。刘婉华为了让丈夫安心于事业，她就把一切家务全给包了。上个世纪70年代，生活还不是很宽裕，魏文亮一家住的是小平房，那个时候用的还是煤球炉子，年年掏炉子的事儿也都是刘婉华来做。要知道这些活都该是男人干的，可是很多年来他是一点怨言都没有。除了要忙活家务，刘婉华还有一工作，那就是主动给丈夫魏文亮做秘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听完了魏文亮、张永久合说的山东二黄，我再继续跟您聊。 啊，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的 啊， 不是这么简单。 怎么？ 他具备很多的条件。 都有什么条件呢？ 首先说他的口齿要伶俐。 哦， 口齿不伶俐，吐字不清楚，观众不能理解，你的段子内容就无法发酵。 哦，听不明白不行。 哎，所以说这个相声演员的要下一些功夫。 哦， 要练一些个绕着嘴皮子的艺术， 就是绕口令。 太对了。 哦，基本功。 打南边来一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 您听这嘴多利索， 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 多清楚， 一个字一个字送到您耳音里去， 字字入耳。 再有这嗓子要好听。 哦，还得有嗓子。 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哎，那么四门功课吗？ 其中有一门唱。 对对对， 相声演员的唱也就是学唱， 学学皮毛， 学唱我们国家的各地方的地方戏。 哎哎， 因为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多民族的国家。 哎， 艺术非常的渊博。 对了， 可是过去有一种人呢，有一种笼统的说法。 什么笼统的说法呢？ 说我们国家这个唱啊，只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是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对了， 那我问问您， 您说吧， 什么叫南昆？ 南昆就是南边爱听昆腔， 北弋 北边爱听弋调高腔， 东柳 东边爱听柳子腔， 西梆 西边爱听梆子腔。 哎，要到我们家爱听什么呢？ 你们家爱听机关枪，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 什么叫迫击炮？ 什么叫机关枪啊？ 废话，我说南昆北弋这都有地名，您再过来，我那我是你哪儿的人呢？你是？ 哦，我地点忘说了， 那就得爱听机关枪。 这都怨我了，怨我了啊！ 南昆就是昆曲、昆腔、 哦、昆腔。 你看那个电影《十五贯》， 啊、嗯、啊、嗯， 楼啊、蜀矿中唱那个调，那都是昆腔。 就是昆腔， 林冲夜奔， 啊、 春香闹学， 嗯， 昆腔， 这也是昆腔。 有人说我们常听一些个三国的戏， 嗯， 什么古城辉啊、斩才阳啊、走麦城啊、关羽、关云长唱那个调， 那也是昆腔， 那不叫昆腔， 那叫 吹腔。 哦，吹腔， 吹腔一唱来都这味儿的、啊。 您学一学， 古城训弟。 啊啊！ 关老爷手拿那把大扇子，一唱到这样，叫马东你夜梦马路音，他要好大白黑走进了古城。多美啊、 哎、 哪位带着照相机了啊？ 干嘛？ 赶紧取着镜头。 哎，别回来崩镜头。什么呀？这是 至于吗？这小伙长得那么俊 啊 这还俊呢、啊、这、 啊、为什么要给关老爷安排这种腔调？ 他稳重啊， 符合他的人物性格。 哦， 老爷嘛、 哦、 当然比那舅爷大一辈儿，是不是？ 你舅爷大一辈儿像 啥？哎，唱这个腔调最合适。 哎，他要唱别的腔调不行吗？ 别的腔调唱什么呀？ 你比如说东北二人转呢、 啊啊啊、 什么唐山皮影调啊、 哦、 什么河北梆子、 哦、 评戏，这不是一样吗？ 哦，评戏也可以。 也可以啊， 这老爷出来唱老爷的词儿 啊， 唱评戏这个味儿 啊 也好听。 你也好听啊， 我学一学。 你学一学。 老爷不拿扇子了、 啊、 拿点手绢。 拿手绢了， 一出来的这味儿的、啊、马童玉叶带路 咱听听评戏的关老爷 可要唱了啊！ 啊，开始了。 叫马童，你日夜呀忙把路引呐、啊，大摇咧大摆走进了关。 这是老爷， 这是得舅吧？这是 舅嘛呀？ 废话，你看哪个老出大老爷们这不是？ 我看来评戏算关老爷不行、哎。 可是评戏本身又有评戏本身的特点， 什么特点呢？ 它的词句通俗易懂。反映现实生活，反映得很强烈。哎呀，尤其你要听新凤霞唱的刘巧儿， 怎么样？ 那就更美了， 太好了。 她嗓音圆润，吐字清晰， 对， 唱出来真好比是胡萝卜就烧酒啊。 这句话怎么讲呢？ 嘎嘣脆， 对， 小葱拌豆腐 啊， 一清二白。 嗯， 上鞋不用锥子真好。 哼， 你们家房子晃悠， 这怎么讲呢？ 哎呀，震了呀， 震了。新凤霞唱得好，跟我们家房子有什么关系啊？ 新凤霞都是不但唱得好 啊啊， 她感情真挚，表演细腻，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您家评价还真好。 哎，我记得刘巧有这么一段唱来着， 哪段？ 刘巧跟赵柱儿俩人在麦场上见了面了，互相吐露钟情，决心要冲破一切阻力，结成革命伴侣。 哇，这个这场戏的刚开始 啊 是赵柱儿错怪刘巧儿了， 对， 后来明白事情的真相了、 嗯、 赵柱儿马上又向刘巧儿赔礼道歉。 哎，这赵柱儿这次唱什么来 着？这我知道、 啊、 一见大使扬长去、 啊、 柱儿心中暗着急、 咱住 咦，你这赶牲口来了， 不这样你拦不住你。 我知道这词儿。 会唱吗？ 会，当然会了。这 会唱啊，张永久唱的不错，大家鼓掌欢迎，上来一来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啊，不是驳您的面子。 怎么了？ 这出戏啊、是赵柱儿跟刘巧未婚夫妻的对唱。 哦， 我一个人没法唱啊，你 那 一个人怎么 那有何方？ 嗯， 我跟你合作。 您跟我合作 怎么样？ 啊，咱俩唱， 咱俩 这啊，那我演谁？ 给你来的便宜 啊、 你就来的赵柱儿。 我来赵柱儿 啊， 那你呢？ 我当然给你配那刘巧儿了。 来来来来，您看看，有这不是刘巧儿吗？啊， 您瞧瞧，这不是赵柱儿了吗？瘸驴配破木，您甭挑了啊，凑合着吧啊， 就这样了。 哎， 那好， 来吧， 咱开始了啊。 嗯、 一见大婶儿扬长去，柱儿心中暗着急，悔不该说话太鲁莽。悔不该对人瞎猜疑，走上前对巧儿，对不起你。 这个有点意思，咱们俩谁跟谁呀、何必太客气？ 我柱儿愿和你结成连理， 我要是不愿意，不对大婶提， 一言为定，坚持到底， 自己是可要，咱自己拿主意。王寿昌明天就要把我娶， 咱找乡长解决问题。 如果乡长要是不同意， 咱到县里头解决问题。 如果到县里还是不同意， 咱到省里解决问题。 如果到省里还是不同意， 不管咱走到哪儿都得解决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有这词吗？ 行啊， 没事，是 脑筋还够聪明的、 我这亏了聪明 啊， 脑子慢的非打到联合国不可，这是。 行，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我跟你说啊、评、 嗯、 戏的特点就是好听好懂好学。 哎，各个剧种都有各个剧种本身的特点， 可不是吗？ 你就拿京剧来说吧。 京剧 也有京剧的特点。 哎， 它是汇总了各地方姊妹艺术的精华，融为一体。 对， 所以唱念做打都相当的吃功夫。 哎 哎，京剧早先叫国剧 啊，对，也叫二黄啊。也叫二黄啊， 几天没去长能耐了。 要我是这能耐， 对，二黄 啊， 你听过北京二黄？ 听过。 你听过没听过山东二黄？ 山东二黄， 就山东人用山东的方言唱二黄， 哦，用山东话唱二黄。 对了。 没听过， 没听过， 没听过， 我就听过。 您听过？ 我们街边有个肉铺的掌柜的 啊， 他是山东人。 哦， 我论着管他叫张大爷， 我还是个长辈， 所以我对山东话比较了解。 哦， 山东人说话有几个字分不清？ 哪几个字分不清啊？ 张江不分，油肉不分。 张江不分，油肉不分。 对了， 那我问您， 嗯， 比如说这人姓张，山东话怎么说呢？ 姓张 啊， 那山东人说话，哎，那是姓江。 哎，姓江。 嗯。 他要真姓姜呢？ 真姓姜、哎，那也是姓姜。 好嘛，俩姜， 分不清。 比如说买肉， 买肉那是买肉； 要买油呢， 哎，那是买油。 好 好嘛，一样的。 我好跟张岱开玩笑。 哦， 那天我拿着钱上他去买肉去了。 啊、 嗯、张岱，哎，来了，我学校里边。 哦，你是小日本？ 哎，你才小日本。 哎，不，张大叔吗？哎，来来，小日本。 小立本， 小立本，什么小立本？ 小伙计， 哦，小伙计， 学徒的、 啊。 哎，我学小立本，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呢？ 我说大爷，您给我来一块钱的肉。 哦，买一块钱的肉。 他管拉不叫拉， 叫什么呢？ 叫嘎 嘎。 给不叫给， 叫什么呢？ 挤 挤。 哎，进一个一块钱的肉。 嗯， 一块钱肉搁那儿 啊。 我说大爷，您再给我来一块钱的油。 再买一块钱的油。 哎，再进一个一块钱的肉。 嗯， 两样东西 啊， 应该给多少钱呢？ 两块啊。 我没有，给了一块钱，两样东西拿起来就走。 哎，来来来，张大爷他干吗？ 他当然不干了。 就是。 哎，我学小立本，你不走。 嗯嗯， 干嘛？张大爷他找钱怎么着？你看 啊，一共给一块还找钱呢？ 哎，我说你急了钱了吗？ 啊， 我说那不是给您搁那儿了吗？ 嗯、 那是我急的，你急那是要钱的。他那个要钱你急了吗？ 对呀、啊， 我说那不给您搁那儿了吗？ 嗯、 啊，是我急的，你急那是要钱，不是要钱。他那个要钱急了，他那个要钱你急了吗？ 对呀、啊， 我说我给您搁那个桌子上了，是我接到，你是没听明白。我是说你给了的是那个药片，你可是没给那个药片。你给了那个，你拿走我也不要了。 哎，怎么不要了呢？ 不行，他那舌头受不了了。 就是太累了。 不是大爷，跟您开个小玩笑。 嗯、 听说那山东二黄唱的不错 啊、 嗯，您能不能给我学唱两句？ 那他唱了吗？ 山东人热情好客。 哦， 我一要求就给我唱了。 真唱了？ 唱 了。唱哪段啊？ 桑园会。 哦，又叫秋胡戏妻。 这个京剧的唱法是这样的啊。 您给学一学。 手里拿着马鞭子。 啊 秋胡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忙，左跨刁鞍云母王，这一位大嫂手盘桑，前迎好像罗妇女，后迎好像我的西方奔当乡前将切换且慢呐，错认了命的妻醉飞长，大嫂亲来敬礼， 京字京味儿。 山啊，山东二黄跟他这不同。 山东二黄怎么呢？ 京剧唱是秋胡打马奔家乡，是江洋者。 那么山东二黄呢？ 唱出来是秋胡打马奔家里。 哦，变了一气折了。 他管秋胡不叫秋胡， 那叫什么呢？ 哎，那是秋胡。 哦，秋胡。 管家不叫家， 叫什么呢？ 那叫家子。 我、哦、还打嘟噜似的。 管我叫杂、 啊、 管日叫义、 嗯、 管人叫印。 呵， 唱出来是别有风味。 您给学一学。 您拿着马鞭子啊。秋胡打马私奔家里，行人这个路相思马不如听个啼，都是为了家儿贫呐，难度以我的银子养我的撇家撇业撇木又撇妻，我的也到了秋国里，秋王爷见杂儿龙心喜，他风早头戴了五下新穿猛袍，腰横的雨带足蹬挑靴，我的靴我的带挑里，他名字回了家儿贪不去，他叫咋早去不了早回桥里，行一步来只在三院夜里哟，见一位那个美大嫂，身穿着那个蓝布褂，那个腰系着那个青布裙，那个小巴桑袖罗桑巾，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一摞，看罗子的竹篮里，看前影好像是罗氏女，看后影好我像个咋的皮，奔当向前顶起银耳朵，妈妈去慢了 耶。 出银了兵的女是咋的？哎，结婚大嫂子，你急了那个有钱，那个有钱，你急了吗？ 要想起来了。 刚才我们欣赏的就是魏文亮、张永久合说的山东二黄。下面来说一说刘婉华是如何充当起丈夫魏文亮的秘书这个角色的。刘婉华呀，曾经在实验曲艺团编导组管理艺术档案，有机会看了许多的书籍，凡是认为丈夫用得着的，她就不厌其烦地讲给丈夫听，看到报纸杂志上有什么好素材，剪下来给丈夫做参考。除此之外，这么多年来，有关丈夫的一切材料，包括报刊上所刊登的有关丈夫的文章、演出的剧照，就是一张很不起眼的节目单，她都精心收藏保管，并且分类存放。魏文亮曾表示自己拥有一个温馨的家，而 这温馨的家则是妻子一手打造出来的，自己对于妻子的感激之情真的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聊到这儿呢，咱们本次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最后一起来欣赏伊能静演唱的这首《好女人》。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快快笔墨字号，墨韵顿头提悬，龙飞凤顺转起。